好，呢度系我他周报，我系杰达， 我系末日。 今日咧系三月十四号星期一。 呢度系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。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咁就呢个礼拜咧，就香港咧就继续系病到七彩嘅，方为全线沦陷。除咗我拍到末日之外， 咁啊呢个今朝就香港仲要有呢个地震添，仲要个位 四级啊， 啊烈度四级，震度都系四级，个位仲要喺大亚湾对出。 四级基本上我喺日本我都系唔会有反应嘅，因为我以前我好似好耐之前讲过，我零八日本嘅时候咧，一路喺度同玩紧死啊 MSN， 哇啲诸罗基前嘅通讯测软件，咁我突然间乜嘢摇下摇下嘅，咦就好唔好走咧地震，跟住想起呢个五楼嚟嘅，算啦，有佢啦，五楼就。 今次我个人感觉可能系我住新东啦，比上次再震多啲嘅，上次喺西面嘅嚟啊嘛，今次喺东边嚟。 我瞓咗觉啦已经，理佢。 我系瞓咗觉醒咗，俾佢震醒啊！直情系 我冇我唔系震醒，我纯粹系急我肚痛，我去厕所就要。 今日啲正经嘢啦，正经。 好啊，咁又讲完啲所谓时事，就讲下啲嘢。首先就 白事先啦， 讲下啲负文先。日高正光就离世。 最出名嘅作品就应该系 Pokemon 啦，咁啊佢系呢个 Pokemon 嘅动画版嘅导演，最初无印啦，同埋后边2002年嗰个都系有份嘅，咁后但系后屘就中途就换咗导演啦，咁后边就唔系佢接噶啦。 咁咧佢另外两套作品，一套就铁之中二病，大家知几听个名先知道边套嚟嘅，同埋圣剑刀刀断志，两套都其实颇为微妙嘅。佢套作品嘅 Leta 多比佢嗰套作品本身更加有话题性。咁就好啦，咁讲完一得。 仲有一位 就係声优井上伦云食到癌。咁井上伦云呢主要係舞台劇方面嘅同埋电视劇嘅。 即係佢係有份配音嘅 演员。 应该算係排优嗰边比较多嘅。 有演员嚟嘅。因为佢真系喺动画里面佢演出真系唔多，所以噏噏 多数都系配角咯， 系配角噏咗喺老修里面阿哥咯，就几呢个就系其他但噏噏噏唔出名噶啦， 都系客串嘅多咯吓， 系啦，咁好啦，跟住咧就系啲每啲月报啦，周报啊， 咁其实都唔系整咗好多，每次而家都系有 keep 住有，又唔系真系好多， 日本就 keep 住，而家平均每日40,000+人啦，因为最高峰期100,000嘅，咁而家已经跌翻落40,000，松啲至50,000，平均每日都系好稳定嘅。 我哋识嘅就阿井上和彦啦， 咁就佢就发烧38度，喉咙超痛，即系同我打即系喉咙痛，我基本上走唔甩噶啦。咁有冇发烧咧，就睇下个别情况啫。 应该系话我未讲咧，就主要喺上呼吸道，所谓嘅上呼吸道唔系即使喉咙同鼻咯。咁啊，仲有啊，Vtuber 月之未套都嗰阵，跟住又系烧到38.几度，咁啊都要休息下咯，咁样。 咁一般嚟讲，你一个礼拜到就 OK 噶啦。如果你冇打针两个礼拜咯，政府要你，但一个礼拜通常好晒噶啦。 咁啊，佢呢啲咧主要系佢影响嘅工作啊嘛，月之未套佢 Vtuber 彩虹社 Vtuber 啦，如果你唔知嘅话，咁你靠声搵食嘅，你喉咙痛，你应要休息啦，即系你严重啲喉咙痛，你都要休息啦。 啲又话，啲人又话乜，又话乜，好噶，我睇演唱会，Love Live 嘅 Superstar 里面阿 Lucky 咁出感染完之后，琴日开咗两场演唱会，因为冇问题。 完之后啊嘛，佢而家系现在进行式啊嘛，唔同嘅。 咁系，咁而家就系啲所谓叫做文部大臣奖，日本嗰啲叫做咩光荣荣誉奖啊，咩国民荣誉奖嗰类嘢。咁咧，佢今次咧就喺媒体嘅述奖上面咧，就颁咗俾小岛秀夫同埋吉永士。咁小岛秀夫唔使讲啦，咁佢嘅死亡速递员就大约得卡成果嚟嘅。吉永士就佢嘅表上面列咗大奥同埋昨日之美食。其实我觉得佢最有名应该系西湖人曲中杨果之店。 呢个奖呢文部科学晒呢，因为佢唔使讲钱啊嗰啲嘢，唔系商业相关啊嘛。其实调返转系比较偏向学院派嗰边嘅嘢，佢亦都唔会系嗰啲太勾戏嘅老老实实。不过可能会有时啊，今次唔系。咁有时会比较偏向偏离大众嘅。咁今次就我谂呢两位大家都应该识啩。 吉永士冇理由唔识啊嘛，一佢本身西湖曲中真系红得好紧要。大澳本色都叫攞尽奖嘅，反而昨日的美食其实有少少叫做唔系好，即系唔系话唔好睇，但系未到可以攞列出嚟攞奖嘅地步咯。不过佢年在中嘅，咁就算啦，佢默许啦。 你同啲廿岁唔到嘅后生讲佢啲作品啦，佢真系鬼识你啊！ 咁呢套嘢一睇下你系妇女啦，阿吉老师年轻时系 Wings 时系 Commit 啲大手嚟嘅，而家就冇咗好耐啦。 好啦，咁就讲下一个复工消息，就尼木达央就终于复出啦。事务所就终于，因为其实都铺咗好耐㗎啦，之前就同文春夹定数，夹定晒口纲，咁文春就帮佢出啲算洗白文啊诸如此类，咁事务所都即係掘返出嚟，咁就正式复工。咁呢暂不过而家应该佢冇咩特别新 job 嘅，因为佢之前啲旧角色全部推晒，新 job 有短期内唔会有，咁暂时我佢都唔会有啲开名嘅 job 嘅。 主要系佢俾人炒咗嗰啲，佢唔可能话啊，而家我出翻嚟啦，又再接翻噶嘛，冇咗就冇咗噶啦嘛， 冇可能噶嘛，换咗又换咗啦。不过我亦都佢唔好担心嘅，以佢嗰个 level， 同埋应该咁讲，系埃姆唔系好在乎声优本身嗰个师德啊，因为埃姆其实算几放任放手嘅，即系比较俾啲声优嘅自主权嘅，咁佢唔好介意啊，木达央话嘢，总之又讲佢咯。你交到货，你演出店，佢唔理你嘅。一般嚟讲，私生活就话，咁就佢而家翻出嚟，咁至少 free 冇幻觉嘅话 ，free 下一套应该有佢，以其他就唔敢讲啦。不过唔使担心嘅。 其实之前一路都讲噶啦，呢个指标嚟啊嘛。如果 free 都俾人过埋版嘅话咧，佢系真系玩拧完噶。但系好明显地唔系啦，即系因为佢以佢嘅名气，佢要东山再起，我觉得绝对唔系问题嚟嘅。即系佢啲 fan， 重点系佢啲 fans 唔介意，这个先系 point。 好简单啫嘛，你睇下《盗墓笔记》啊，而家都翻出嚟啦，搞完搞咁大镬。虽然佢已经翻出嚟，只不过喺千叶一个地方电视台一个节目里面翻出嚟，但系起码都叫做翻电视工作啊。咁佢都得咯，咁我相比咁冇咁严重，你冇达于有所谓啫。同埋我讲咗好交叉多次啦，喺艺人日本艺人界面偷食根本唔算咩嘢，你搞掂得噶啦。 跟住仲有一单咧，就有啲奇离啊，佢原因有啲奇离啊。呢、這个东影就俾人 hit， 咁啊奥不二都有咧咩大公司俾人 hit， 日本仔啲网络保安又唔算特别好咁，其实冇乜嘢。但佢俾人 hit 到咧，搞到啲动画要延期，打个蛋不叹于光美啦。即哇！即系光美呢期咧，真系上次又冇肺炎期，跟住搞到个剧情俾佢打大打乱，今次又大陆话打后都要延期，我唔知佢系话系顺延定系点啦。总之佢而家咩又要延期，咁好明显后边嘅制作又短咗噶啦。一两个礼拜还好嘅，如果佢真系再长啲嘅话咧，就应该几大镬。唔知佢要延几耐啊？暂时未讲。 光美，因为就我睇翻之前嗰一集，即系阿卡托基查之名客串操刀做分镜嗰位，系啦，画高达嗰位卡托基查之名做分镜啊，光美，咁佢集睇咗做啊，我哋嘅反应就系一定做惊剧场版，因为咧光美好大特色就系，如果啲动画作画突然间崩溃都好紧要啊，突然间揾咗好多外判嘅话咧，十之八九就系东影将成个光美添调咗画剧场版，咁你电视版唔够人画，就头期揾人 hea 咗佢。呢个系常见嘅，喺光明嚟讲系好常见嘅。你睇佢啲作画，你就知道系咪做紧剧场版噶啦。咁差唔多啦，以上。 咁言下之意，可能系佢借呢个名义 调晒个人咯， 即系乜直情停 Q 咗佢啊？ 系咪样？系一东影局出晒名噶啦，好鬼小气噶嘛。佢从来就算搵得钱多，佢都唔会使好多钱嘅。咁你一班人啦，你做呢度做唔到嗰度，咁乘机借啲嘢停喺呢度，赶咗嗰边先咯。 而且据说呢个二大光美今期嗰、那个今期嘅光美啦，那个收市、那个收益啊，系史上最低。 二大光美真系好，我都追唔落去啦。我睇即系又系即系我睇一半，又系睇一半就追唔落去啦。之前都叫勉强挨到后半嘅，佢第二套光美我就追唔到落去嘅。反而而家套艳红光美 O K， 嗰啲简单讲系美食组光美都仲 O K 嘅，睇落去睇咗几集都。 我只系睇图嘅啫，先谂望落去啊，看起来还 OK， 还不错，即系感觉还不错啦。 起码因为之前热带光最大问题，我讲又系讲过几次噶啦，就系、是、你个主角系真夏，但系佢就睇有打官，佢就话双主角，但系你双雄嘅真夏呢个主角，罗拉先真主角，顶你个肺！睇你前咗廿几集，罗拉系完全系罗拉与他的侍从嗰只格局，啲人喺度火都嚟埋咯。其实唔知道想讲乜，拖拖拉拉，睇到人厌好烦躁嘅。不过依个就唔讲啦，关于光美嗰个评论，有机会有得超监搞咗佢啦。好啦，咁另一单就系Love Live， 就首先就系四月就 Love Live 嘅红少就动画版播。咁咧喺Love Live Superstar 嘅李一兰演唱会咧 ，second 演唱会就宣布咗七月 HKE 播第二期，仲有喺六月四号、六月五号咧就会喺大阪开追加演唱会，即系 second 演唱会追加，仲有 Live Band 嘅女子 band 嚟嘅，应该系。咁六月六四就有演唱会睇啦，大阪。你睇识呢个 get 嘅。 睇你去唔去到咯。 但系肯定去唔到啦，冇玩啦。六月开又，虽然我几有信心，六月佢基本上会解封日本，但系香港六月我都未玩完分钟，六月头最少啊攞签证嘅时候佢未玩完咯。 就好简单，佢放弃，唔好翻到嚟，要骑你14日咪得咯。 嗱，好，我可以去开名签，可以讲乜都得噶啦。如果 Love Line 开 Face 嘅话，有 Mills 嘅话咧，我隔我冇话隔十隔七日14日啦，廿一日我同你去。 嗯， 条日或者睇 Mills， 佢廿一日算系咩？ 即系 有今生冇咁有今生冇来世嘅嘢系咁噶啦。 佢先唔会为你而开。 唔系咁喺日本开嘛，我打而家打两针啦，第三针我中一招唔使打落咁 OK 咯。 嗯， 好啦，咁我讲下另一单啦， 都系啲偶像相关，不过就系女性向嗰边嘅，就嗱老实讲真系唔识噶呢度嘢，咁呢个嘅啲中日应该叫草莓王子啊嘅队长阿娜娜摩尼，俾人传佢有外遇，脚踏 N 船乜，咁结果就活动休止。咁啊，佢呢个休止系永久啦，定系暂时冇讲到？不过即系留翻啲弹性喺度啦。呢件事本身就唔系真系好大件事嘅，不过佢都唔系算系好红嘅组合嚟嘅。咁问题就系咧，这个业界搞死棍阿哥呢个咧又出现啦，即系又系佢啊！ 哇，佢咁样好活跃啊！ 屌啦，成就系一个月之内 fire 咗两件啊，大佬。 三如果严格，如果再加埋半，我真系第三件啊。 半裸嘅休止就唔系因为佢而 fire 噶嘛，咁所以就唔计啦。咁啊，佢就出咗三封信咁啊，讲咁佢话有个录音咯，佢话宣称系佢老婆，咁啊话佢用点搵小三啊乜，咁然后咧入边啲内容就其实都唔系佢本人讲嘅，系佢讲完呢扎嘢之后咧，就有人就堆砌咗出嚟，就系、是、咦个时间点会咁啱得咁巧，又同佢话佢个老婆生咗第一胎，而家生第二胎。咁佢第一胎嘅时候咧，就啱啱好啊，同阿人个智障之前搞分裂啦嗰阵嘢，结果严上，大家仲记唔记得嗰单嘢嘅时间点一样？咁而家生第二胎嘅时间点又同今次话活动休止一样，咁有人睇啊？ 加上佢打电话上有把声又好似人工智障，咁就大家估系唔系佢啊？ 系咪甚至系讲到咧，小三系啊，辉夜月添啦， 因为一最麻烦就系、是、据传嗰个外遇对象系同公司嘅人，顶你个肺！即系由嗰啲就你食还食，你食搵食行远啲咧，你搞同公司人好麻烦噶嘛呢啲嘢。 咁啊，即系传系咁传啦。总之都系呢啲嘢就点解详细就大部分都系大家勾 up 嘅。不过今次嗱要帮佢讲翻少少说话，就系烧到落人工智障咧，唔系佢所想的，唔系佢自己有意无意引导嘅，甚至后尾道具传咗出嚟之后咧，佢都又出多段片，又喺度压 channel 啦，又喺度压货金啦。出完嗰段片之后咧，就有个段片就讲到话，佢自己有否认到嗰段录音个电话个录音个主角唔系人工智障，佢自己否认到嘅。不过亦都系咁话啦，点都要有意无意提一提佢，去吸下啲直播嗰啲货金啊，就系。啲友仔都系靠呢啲茶花生去维生噶啦。 咁就正常嘅，因为你依家讲真就系依啲咁嘅网站唔系靠依搵食点点啊。你靠讲真，你靠人流靠人流靠人气嘅。你如果你依炒唔到花生嘅话，你就好难捞啊依。 咁啊，仲有一单咧，就都系啲煲水新闻嚟嘅，理论上算系啦，即系但系都算系跟进啦。咁啊，之前。三毛包即是Lucia 被人 fire 咗啦，咁佢本人都要搵食㗎嘛，咁之前讲过啦，佢点都要做嘢嘅，咁有传还好我哋录音录间隔问题，啱啱呢头录完上个礼拜，跟住就传呢单嘢，然后喺我哋报之前就有人澄清咗啦，咩事呢，就係、是、有流出对话截图，咁大家知道对话截图呢啲嘢要偽造係非常之简单嘅事嚟㗎啦。咁特对话字头就话，佢有意进军 Bilibili， 搵人去帮佢做翻译啊，诸如此类嘅嘢，即是话觉得自己喺日本待唔落去啦，咁啊去试下去中国混，点解咁样叫咧？就因为入边嘅其中一个佢对话对象啦，唔系指露丝亚，唔系指森林猫，系指佢嘅对话对象嗰位仁兄都有少有名气啊，原来，咁啊佢都亦都走出嚟话唔滚关我事，我冇讲过呢咁嘅嘢，咁啊即是话要么两个可能性，要么就系件事系真嘅，但系佢本人反映咗，即系另一个当事人反映咗；要么就系件事根本成件事都系安插出嚟嘅。咁两个都有可能性，我只能讲问大家睇你信唔信啦。咁我偏向唔信嘅，因为佢同阿会长咁好朋友， 当年佢撑会长，后尾佢出咗事后，会长第一时间扑过去。呢、这个时候你走去哔哩哔哩形同背叛，我唔信啊，露西亚，即系三毛猫会做啲咁嘅嘢，我唔好信。 同埋佢之前喺YouTube 开个服住三毛猫自己嗰个生中生放送啦，咁都成佢就八万人去睇佢噶，超以一个咁嘅讲，即系虽然你话佢当系第一次嚟讲，梗系有啲灌咗成分，但都有咁多人睇，算 O K 噶啦。 你睇翻阿总长啊，佢个直播人数啊，都系低过回咗一截嘅一开始嗰阵时，咁佢都要慢慢重新嚟过啊嘛。咁另一样咧都系啦，佢都唔系话喺日本都系唔落去啊。喂，佢俾人花啊，喂，件成件事系我谂，净系佢俾人 fire 呢啲嘢，应该大部分都觉得佢无辜受罪嘅啫。 我唔关事啊，但系即系我有佢系纯粹俾人冻，即系叫做 过咗冻咯。 即系遇人不熟咯。我用嗰个就系、是。 即系所以啲人呢单啱啱出嗰阵时，我就话：，哇，你系咪真系咁遇人不熟啊？又即系同亲人讲嘢，即系包括之前嗰个见金主嗰个私信嗰个啊，嗱，嗰个都未证实噶，冇办法证实噶都系。咁啊，又俾人落又出嚟，话佢会唔会变咗呢个唔再相信同人讲嘢啲 D M 嗰啲人，即系啲 D M 下下俾人流出。嗰、虽然呢次又好似唔一定系真嘅咁样啦。咁啊，跟住就系都系啲 VTuber 相关啦。今次系台湾嘅 VTuber 阿恒啊 Milo， 佢之前有做呢个天下宝魔直播，大家知边只系天下宝魔？台湾产嘅一只 Elo 手游啦。咁我之前做直播嗰阵时咧，就放咗个伏笔嘅，就系佢同天下宝魔个形象设计嗰个组人设啦。佢做直播，佢都系 VTuber 嚟噶嘛。咁佢做嗰阵时就我要将你即系将你掟入去个调教嗰度入边咁啊。你做得到，你咪试下咯。咁啊，结果咧，佢又真系做得到喎，因为天下泡沫同佢做合作 ，crossover 合作，咁即系屌，咪又系啲即系啲嘢 ，DMM 有啲嘢，有啲 L game 啦，系试过同梁公春人合作嘅，系啊，只 game 系 R18 噶，但系唔好意思，就系个角色本身嘅相关剧情，真系剧情嚟啊，冇任何 R18 元素嘅，即使只 game。嘅其他对位嘅地方啊，即系佢啲个人剧情都系 R18，就系梁公武咁，大家都好正常可以谂到啦。即系就算佢同呢个 DM 合作，都唔会卖咗佢啊嘛。唔好意思，阿 Milo 系真系下咗海咁啊。因为佢应该算系佢系做勇者，因为天下暴魔个主角系魔王啊嘛，佢系做勇者嗰边。咁但系调翻转就系你操控嘅系魔王嗰边嘅角色啊嘛，所以就系魔王打勇者，或者应该叫魔王比勇者打，睇你点睇啦。咁啊系有 R18 嘅剧情嘅，咁我仲未玩到，因为要沉衫先见到系咪本番，咁样之前都系得呢个429嘅啫都系得，咁啊。我估应该有嘅，应该系会有嘅，佢都食得热狗啦，我唔信真系会咁样做半套，咁啊。亦都自己直播翻自己嘅 H game， 咁当然啦，本番部分就直接跳过啦，咁啊，即系睇下成个台湾 VTuber 界，或者系成个台湾嘅 L 玩 L game 嘅玩手机 game 嘅，成班癫咗，即系有 VTuber 啊，仲要嗱喺台 V 嚟讲，台湾嘅 VTuber， 尤其是女性嗰边啦嚟讲咧，佢算系头几名嚟噶啦，已经系，咁啊，佢真系下海哦。而且只 game 天下宝魔本身都系几红下嘅 H game 咯，我哋之前都提过啦，啲小朋友要玩又要唔玩啊嘛，唔系又要唔玩又要玩啊嘛，系啊，佢哋而家仲系继续偷偷地玩紧嘅，即系嗱，而且咧呢只 game 啊，本来咧就系个难度系非常之高，系真系考你计数啊，考你佢系策略算系 RPG 啦，系好考你配点啊、配技啊嗰类嘢嘅。咁而且仲要另一个特点就系弄得好紧要，即系你要玩得好， 花好多时间去拆咯， 花好多时间啊，去拆啊，去练级啊，诸如此类，先可以玩得好嘅。但系呢度入边咧，佢系特登将个门槛降低咗嘅，即是话你系活动开的时候开 game， 你都仲有一次喺活动完之前去攻略完成嘅。根据我个 friend 讲咧，就系28 level 就已经可以过到关噶啦。当然系冇你冇不凡佢啦吓。因为好得意噶，佢有啲似关铺嗰种噶，佢喺前面咧会有几个关卡啲选项俾你，呢个选项嗰入边咧选择正确嘅话咧就会帮你个对嘢去 buffer 嘅，但系咧佢呢条系调翻转，佢系帮阿露咪 buffer， 但系你系魔王军嚟噶嘛，你要打露咪啊，即系你帮敌人 buffer 嘅，点解咧？就系佢系用呢个嘢做平衡，我觉得呢样又几得意嘅，你可以自由选择佢帮你嘅敌人啦，最主要系中间啦，就系你嘅敌人 buffer， 佢嘅敌人越强咧。佢最终嘅报酬就越多， 咁啊变成咧就系新手你可以诶、我完全唔帮佢 buffer， 咁我咪用我打个最弱嘅，咁我都过咗关，我要其实都系要推到佢嘅啫，咁啊睇到剧情，咁但系即系啲老手咧，咁你喂俾个新手玩嘅活动，咁我哋玩咩啊？佢就系将佢 buffer 佢 buff 得好，一定程度之后咧，就算老手都要打得好辛苦嘅，咁佢用呢样嘢去教。呢对作业上佢其实真系做得几有心嘅，即系我见到一大扎新手入坑啊，即系接触咗一个咁嘅游戏啦，跟住下边都系佢女人你阻住我攻略了，即系打 H M 打到唔想 H 嗰啲咧，都真系几劲吓。同埋我而家先知，再同之前另一只上一零两个礼拜提过《新世界狂欢》嗰只 B L 手机 game 啊。原来是一间公司搞出来的，真的挺厉害，男女通吃，而且都做得相当地红，剩下很多精彩。好了，讲我打机就讲电竞相关， 就是现在世界级最大型的 格斗类电竞， 就是电竞大会 EVO， 仍然公开了参赛项目，包括了龙珠挥塔2Z、碧蓝幻想 VS、 QTQTK、 Steve 拳王15、月姬格斗真人快打11、Skill Girl 2ND Encore、 街霸5、冠军版铁拳7，完全冇意外啊，冇咗大乱斗、一个被 Sony 收购咗嘅嘅电竞大会，任天堂边会可能摆自己机俾你帮佢坐睇咧？谂都谂到啦。 咁老任就冇讲到点解唔授权嘅，好明显因为佢老任唔授权，而唔系 EVO 嗰边唔搞啦吓。佢点解唔授权？佢系冇讲到嘅。咁有两个讲法啦，一种就啱啱记得讲咗啦，就系即系对家暴虐待有问题。另一个讲法咧就系、是、之前EVO 个性骚扰丑闻 悭啲啦，呢个就根本就唔关呢事。 有呢两种讲法啦吓，边一种咧就真系老任咪从来都唔讲出嚟，都唔会讲噶啦，大家知噶啦，佢做乜嘢都唔捻讲噶啦嘛。 咪谂都谂到啦，丢间嘅，唔通你要期待 Microsoft 将佢收购咗公司 game 抌过嚟咩？系会有嘅 Minecraft， 但唔系好多，但系好多都唔会抌过嚟噶啦。唔系买把抌啊？ 好啦，咁啊，讲到老任咪仲相有少少相关啦吓，咁啊呢个 Switch 都宣布咗佢暂停出货俾俄罗斯，咁啊 PS5 都系，即系嗱老任就冇讲过任何原因嘅，同啱啱一样啦，都系佢唔会讲，佢就系做咗嘅嘢，又好少会话解释俾你点解我咁做。咁啊 PlayStation 嗰边就话我哋要制裁呢个俄罗斯，佢又讲到明系要制裁俄罗斯嘅，咁大家都话啊，你过去一年你都制裁紧全世界啦， 系啊， 你唔买 PS5 俾全世界好耐啦。 咪有个嘢制唔制裁你都冇机会噶啦，跳 咁啊，用两句啫，咁啊， 大家心焦就系而家佢卢布断咗勾，你收唔到条钱，收系咁贬值，大家收唔到够钱啫，纯粹系。 就 Google Pay 同 Steam 都宣布就停止货金，但系唔停货好简单嘅就系、是、你想睇佢系咪真系制裁嘅话咧，停买卖系唔使理嘅，停服务先系。当然你有啲嘅服务本身就系买卖就乜唔计啦，咁啊。但是有啲系譬如你 Google Pay， 你俄罗斯人依然可以 download 啲免费嘅，佢只系唔俾你俾钱啫。咁同钱相关噶咧，净系同钱相关咧，就系、是、关卢布事嘅。即系喂，大佬而家冇人知卢布会跌几多嘅，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。 咪就咯， 系中国先咁样啲咁冤大头走去买卢布嘅啫嘛。咁啊呢啲就其实唔系好重要。重要嘅系一间都几有名嘅卖插插嗰啲嘅铺头，我哋之前好似有提过嘅，即系呢间呢档嘢啊，唔系讲呢次事。咁佢就出咗个支援呢个乌克兰嘅包，就唔系想话佢几咁支援乌克兰，呢啲就废话，好捻多人讲过啦。即系佢当然佢入边个包就会捐晒俾乌克兰嗰边啦。咁重点系几百只 game， 十蚊美金。仲有包埋啲相啊、音乐啊、卡拉 OK 啊，总之佢钟炳清就凑埋一大大大大大大惨嘢，加埋一齐，最低你下限就$10冇上限嘅，当然你可以捐多啲，你话我俾$100去买都得嘅，咁咪捐多啲啫嘛，佢真系，咁呢个慈善包嚟嘅，所以向来咧呢档嘢嘅慈善包特别抵买嘅，所以就系坚底，即系冇错，系都系好多系对个系啲灌水成分嘅，但佢系坚系好 Q 多嘅，尤其是有唔少独立游戏，平时都唔系会成日啲俾人夹咗落包嗰啲嘢嚟嘅，咁啊，假若你现在系家居隔离紧嘅。咁你咪大捻把游戏咪咩慢慢玩咯，即系几百只 game 啊，大佬。咁啊，再单就系调翻转啦。咁啊，你有你制裁，咁啊，俄罗斯就同你讲，两样嘢。第一就系对于嗰啲制裁佢嘅国家，咁佢就所有就系唔执行佢嘅知识产权条例，即系简单讲，即系任你盗版啦。咁啊， 一个我应该唔错咧。 真系衰噶，即系超级政治唔正确，但系我其实我中意。 咁啊，而且佢就解封咗佢国内最大嘅盗版网站。咁啊，其实我冇用过嘅，因为俄罗斯文我系睇唔捻明嘅。呢两个礼拜都系全靠 Google Map 嘅啫。咁啊，你当系呢个俄罗斯版个海盗湾之类咁嘅嘢咯。本来咧就俾俄罗斯政府就封捻咗佢嘅，咁啊好正常啦。之前捉佬翻啦嘛，咁佢而家就既然都唔捉佬翻啦，咁佢就全部去用。咁如果你想中间攞着数嘅，你咪上去睇下有冇啲咩你想要嘅嘢咯。虽然写俄文咧真系差少少，老老实实。不过唔知有啲乜嘢啊？你知俄罗斯佬做一样嘢咧 ，FBI 会拉嗰啲嘢咧。系都流传唔少，我唔知道上面有冇啊！你有兴趣自己揾，我唔知道，即系我睇睇啫。 我唔识，我揾唔答唔到你。 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讲翻啲唔关嘅，咁啊，游戏相关嘅其他事啦，几得意嘅。咁啊 ，Elden Ring 就呢个礼拜， 唔系应该我就依两三个礼拜红到爆炸，差唔多叫咩？你打开 Facebook 啊，打开 Twitter 都系 Elden Ring 黐捻线，烦到噶。 但游戏相关你好难唔理佢啊。不过咧就有一个 tweet 啦吓，咁啊嚟到相关嘅，咁啊结果就爆炸。咁就咩咧？就 Ubi 嘅其中一个 UX， 即系游戏玩家体验嘅设计员。就话呢隻 game 攞到97分，就证明呢个世界冇人理使用者体验嘅。我人生系一场谎言，因为好简单，佢就净系做 UX 嘅，然后佢认为一隻毫无 UX 可言嘅游戏攞到咁高分，咁佢又有啲不是味道啦，咁有啲少少酸溜溜嘅发言。咁然后咧就地平线嗰啲制作人都喺度和应，算系和应啦吓。咁啊，但后屘好快佢哋就俾人铲到开花，咁啊，然后就知衰啦，就即刻全部删捻晒自己啲嘢，删嘅删，锁推嘅锁推咁样啦吓。咁但系呢个问题就已经俾人攞咗出嚟热议啦。咁就系、是，与其话我想讲呢件事，不如话我想讲我嘅睇法啦吓。Elden Ring 的思路是跟 Ubi 是完全相反的，这方面里面。Ubi 那种呢，即是如果你有听我之前讲游戏本质，甚至之前游戏即是艺术，我都提过的。一个玩家是必须要自行探索游戏然后先得到乐趣的。如果你是所有东西都跟住个游戏的指示去執行，那我跟工厂生产有什么分别？他来到件东西等个印上完螺丝，下一件好唔好玩？一啲都唔好玩，即系件嘢喺度咚咚咚咁指引住你，又要去边嗰啲嘢咧，其实系违反咗呢个游戏嘅本质。你系会其实系剥削紧你嘅游戏体验嘅。虽然你会玩得好舒服，你会好容易达成，但系达成完之后 ending 咧，所以 Ubi 呢个嘅使用者体验嘅就系佢令尽量性用游戏容易啲玩，即系冇错，对某啲人嚟讲。是可能需要的，所以对啲手残啊、脑残党嗰啲嚟讲，咁但系 Elden Ring 或者系宫崎英高啦，唔好话冯叔啊，直情系宫崎英高啦，佢个思路系完全调翻转嘅，就系、是、要你探索。 你玩啲游戏实系叫做睇死几多次啫嘛，因为我呢、這个系我睇嘅所有人玩游戏嘅翻译，又死咗啦，死咗发烂渣啫。 即系好捻简单，唔使咁讲咁多啦。即系讲谂翻你细个嗰阵时，我哋玩初代 Mario。嗰阵时，你有冇数过自己死咗几多万次啊？多捻过你就系你玩暗云啦。咁你系照玩，唔系嗰阵时冇嘢玩咁简单，系讲紧你成功挑战到爆到机嗰下，记唔记得嗰阵时你有几咁感动？但系你打爆 Ubi 啲 game 咧，即系你咧除咗强迫症患者之外咧，系冇人会清晒 Ubi 啲 game 嘅地图嘅。因为佢就系喺个地图入边嘅红点叮叮叮咁话你听，哦呢度跟住同你讲，哦你去嗰度啦，去边度啊？嗰另一地图另一个红点度，光之跑腿都已经俾人话噶啦，即系当然你可以话，我玩 game 其实系纯粹睇故事嘅，中间个过程冇所谓，咁你点解唔睇电影咧？即系你个玩游戏就系要玩游戏先啱噶嘛，咁所以系两种完捻全唔同嘅思路嚟啊，咁。当然各有用弹啦，所以佢呢次一出就走到呢个网络世界就喺度嘈啊，两派人就喺度咁。听完啱啱讲啦，你就知道我系属于另一派嗰边啦。咁啊，几得意啊！咁啊，啲人就话：，咁如果 Ubi 走去出 Elden Ring 嘅话，会做成点咧？跟住啊，你有最少见过三个唔同嘅版本，即系想象啊。如果系 Ubi 开发嘅 Elden Ring 会长成样子咧？我睇完个解面之后话：，哇，真系好捻 Ubi 啊！屌下声，睇到完之后真系。你明白点解我从来都唔玩 Ubi 啲 game 啦？个画面花捻到咧， 一大堆字咧， 慌死你唔捻识打机咁啊！真系，我觉得我游戏技能或者甚至我智商俾佢侮辱紧咯。 老老实实。所以我真系从来唔打 Ubisoft 啲 game 就系，我好几次都想玩，系基于佢嘅故事、佢嘅世界观系有兴趣想打 Ubisoft 啲 game 嘅，但系唉，最后都系，唉，我就睇故事算啦。其中一样就系佢个体验真系。其实我觉得系几差，佢真系当我白痴咁啫。你即系边啲游戏啲人当你白痴，然后佢觉得佢设计得个 U.S. 设计得好好，我只能讲真系唔系我杯茶啦，可能有人中意啦。咁啊，即算系参入翻呢个战争，我讲翻我嘅观点啦。咁啊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揾下，应该网上传到四围都系啦。嗰张图即系睇图都觉得你真系当我白痴嘅啫。咁啊，上咯，我嘅唔睇啦。咁啊，讲翻啲我哋好耐都冇提过嘅。 剩咗都颇耐嘅《博爱最爱暴雪》啦。 啊，自从呢个收购案出咗出嚟之后，佢喺重组期入边啦，所以就冇乜嘢咁佢啊。先讲单衰啲嘅事啦。其实我觉得两单都系衰消息嚟噶啦。先讲单大镬少少嘅，咁又话好明显，如果系属实的话咧，就真系拉得噶。咁就系咩咧？有三个董事嘅股东就接受呢个类似证监会嘅物体调查啦，就因为咧佢涉及呢个内幕交易。所有内幕就即系佢喺正式公布佢俾微软收购之前，佢哋买咗成亿美金啊嘅董事会票，呢、這个就好明显系内幕交易嚟噶啦。 因为好简单，你如果一个都算啦，三个就真系多噶啦， 仲要系成亿、啊， 咪就咯。 你无啦啦买成亿嘅公司股票， 仲有系暴雪、啊，嗰时候暴雪、啊，傻咗啊？ 啊！ 如果你冇耐，应该搵鬼信啊！ 啊，所以点睇都系内幕交易嚟噶啦。嗱，系咪一定坐得入呢？我只能讲，直到定罪之前都系无罪嘅，我只能咁样讲嘅啫。咁啊，真系佢。 但系 OK 啦，呢、這个你时候去睇，反正唔关我事啊，入。 我爽都系睇爽嘅啫嘛，大佬真系睇。 系啊，食花生啫嘛。 睇佢扑街梗系爽啦，睇人扑街最开心啦。即系尤其是睇同事扑街啊嘛，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跟住就系暴雪相关啦。咁就系、是、今次应该唔会再有啲咩涟漪啦。但系你记唔记得当年？玻璃扎宣布出 Diablo 手机版嗰阵时，个 level 几捻咁暴动，一件污两件坏。佢而家就宣布魔兽嘅手机 game。 嗱、啊，真嘅讲真嘅，若系魔兽世界如果出手机版，即系如果可以同电脑连线嘅话咧 ，OK 嘅。即系讲啲 MMORPG 喺手机玩，你搞掂嗰个操作界面嘅话就得噶啦呢啲嘢。 呢、這个就应该几难啊，相信应该系全新嘅，佢应该系连唔到翻去 PC 版度，因为佢嗰两个个。即手机可以做到嘅嘢太少啦，佢两个连埋一齐会好捻唔公平。即已经唔系 PC 同主机嘅分别 ，PC 同主机大家都知道有分别嘅，你用手掣打同用 keyboard 打个系后者个可以操控个程度会高好多噶嘛。咁啊，佢而家暂时就系、是、我只系话你听，即呢个预告的预告嚟嘅，因为佢话咧五月我先话你听个详情，五月先同你讲个手机一个计计划如何，主要一直系话佢会有咁嘅嘢。咁啊，暂时我所观察就冇好似 Diablo 咁俾人屌到开花。咁啊，两样嘢，第一就系炉石本身系手机 game 嚟啦，咁、即系佢呢个系列本来已经系有出咗手机 game 过啦。第二就系一件污两件坏啦，之前都系咁样噶啦。咁啊，仲有其实咧就因为佢仲未公布资料，因为点解当初都会俾人屌捻到开花？另一样嘢就系佢搵某人合作，出嚟就换皮嘅 Diablo， 即系三件事一齐发生先炸锅，即系等同我当年搞一把一样，病大拉姆嗰个嘅礼拜啦，一样嘅就系、是、本来一个消息咧都系大消息嚟，但系几个加埋就炸锅了。咁今次净系讲佢出手游，咁出成点冇人知，点样出冇人知，出得好唔好更加冇人知，所以咧暂时大家都系耳中流传咁样咯，咁啊出咁嘅消息，咁啊不意外嘅。咁其实老老实实，如果佢做得好，其实我又觉得 好坏 嘅，玩家唔会真系咁排斥嘅。即系如果你出只手机 game 系真系做得好玩嘅。Why not？ 我哋都玩紧手机 game 噶，系讲紧你出只垃圾换皮 game 先俾人屌捻到开花啫嘛。咁啊出咗咁嘅消息啦，咁啊姑且睇睇啦。我哋次次都有嗰句啦，出咗你有多啲资料，就算你先走去屌啦，即系暂时都系未屌得落字嘅，咁啊咁样咯。好啦， 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唔系好多重要新闻，咁都讲晒噶啦，短短地。 Apple 嗰边咧就我哋另外有专题噶啦。 好，咁呢个礼拜到此为止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